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感触。今天的开场我们来听到的是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经典传唱，深情伤感，从张浩哲独特的沙哑的声音里沉淀出一种千帆过尽的沧桑感，再次听来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曾有人用这样的两句话来形容张浩哲：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颇为贴切。不论是他那一脸的络腮胡，高大魁梧的身材，还是他那独特的沙哑的嗓音，的确给人一种粗犷豪迈的沧桑感。当年的《不是我不小心》挺深入人心的，至今呢也是广为流传。音乐导航正在直播，我们来听接下来的林晨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不再问》。 一个人匆匆忙忙过一生，两颗心不会再觉得苦闷，没有你世界如此的冷， 学的时候听到过一首林晨曦的《不再问》，曾对一句歌词深信不疑： 没有你世界如此的冷，有了你时间如此飞奔。工作以后这些年却并不因为单身而感觉时间放慢，时间还是如江河一般奔流不凡。这一年越发觉得时间的在加速的飞奔当中，回首过去，内心的寒冷只被一句话温暖过，你可以不必总是那么坚强。音乐导航，再来听接下来的歌声，蔡国权最后一班轮渡。 人潮渐散去，渡轮已去，迎着北风追，急赶这旅，目送这班轮渡再去，记忆一次面对，愁和夜堆里，旧情已碎，爱在北风中不知进退，但说不出何时爱侣，没声色地告退。难道每天相聚，使你爱得疲累？谁还是在心里，第三者已占据？仍是爱你，心思挂虑，仍是对你心醉。人是远去，思忆伴随，是你令我的心碎。潮渐散退，渡轮远去，凭目光急追，不管哪里，望会等到人尽散去，是你的身躯。仍和夜堆里，愁怀占据，麻木的身躯怎可抗拒？目送每班轮渡远去，便灰心的人退。泪难道每天相聚，使你爱得疲累？谁还是在心里，第三者已占据？仍是爱你，心思挂虑，仍是对你心醉。人是远去，思忆伴随，是你令我的心碎。仍是爱你，心思挂虑，仍是对你心醉。人是远去，思忆伴随，是你令我的心碎。或许梦中可相聚。 天上能掉馅饼吗？ 肯定不能啊。 那天上能掉大米吗？ 这个应该也不太可能吧，上哪儿找这种美事去啊？ 但是平安车险真的在免费送福临门东北水晶米哦。 啊，真有这种好事儿？ 那当然，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拨打电话4008600成功询价，即可免费获赠福临门东北水晶米一袋，而且免费配送上门，成功投保更有惊喜送给您。 平安车险太给力了，4008600现在就去领大米。 天上能掉馅饼吗？ 肯定不能啊。 那天上能掉大米吗？ 这个应该也不太可能吧，上哪儿找这种美事去啊？ 但是平安车险真的在免费送福临门东北水晶米哦。 啊，真有这种好事儿？ 那当然，车险三个月内到期车主拨打电话4008600成功询价，即可免费获赠福临门东北水晶米一袋，而且免费配送上门，成功投保更有惊喜送给您。 平安车险太给力了，4008600现在就去领大米。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之后我们又回来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李慧珍，习惯。习惯真的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可能每个人的出现都是有先来后到的吧。虽然说习惯了，但那又能怎样？理想和现实是两码事儿。曾经裸婚时代电视剧大热，由李慧珍演唱的片中的插曲习惯也被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家所关注的歌曲，感触很深。或许再怎样疼得撕心裂肺，都会习惯离开，习惯烟消云散。看看时间，今天的陪伴就要跟各位先告一个段落了，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迪克牛仔